情的美丽传说。他说天使来的时候，爱也会悄悄降落。我总是望着星空，双手合十，默默祈求，但愿那天使不要让我等得太久。什么关照冷漠，照人笑我，怎么总无法摆脱？爱让人满心都是梦，爱让人笑声让人疯。有人希望落空，有人错过太多。如果爱来了，我一定好好把握。爱像是甜蜜的魔咒，走不出的迷宫。有人说爱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范晓萱演唱的《你》，郑中基带出的《你的眼睛是星星》，光良带出的《漫步太空的人》。 了玫瑰花的香浓，今夜你为谁而娇柔，神秘的灯火又为谁停留，音乐变得如此轻松，你的脸显得好生动，告诉我你的瞳孔为什么越来越不同， You're I'm so beautiful， 你眼里有星星， You must have fallen in love with somebody， You're I'm so beautiful， 像遥远的星星，在浪漫的夜我和你只有距离，音乐变得如此轻松，你的脸显得好生动，告诉我你的瞳孔为什么越来越不同， You're I'm so beautiful， 你眼里有星星， You must have fallen in love with somebodyYour eyes so beautiful， 像遥远的星星，在浪漫的夜我和你只有距离，

I know that things will go my way. 太无脑， 太无脑， 太无脑， 太无脑， 太无脑， 太无脑， 太无脑， 太无脑， 太无脑， 太无脑， 太无脑， 阿妈老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高慧君和迪克牛仔共同带出的《弄丢》，陈晓东演唱的《爱情陷阱》，伍思凯演唱的《整个世界的寂寞》。 我是无可的渺存在。 我要再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的记号，电视运线偶像搭配，为了指我路，到处去碰，到处去看，代入影子，方知大糊涂。真心被俘虏，我得做圈套，探索性爱路。你眼眉态已叫我醉倒。 Oh

想揭穿，像有好难言，并没有快乐过活不在你身边。 如今对你丝毫无把握，无缘让

沉默。